我卖五毛五。 五毛四。 四毛五。 四毛。 四毛。父亲写本大学生了。 三毛五。那不卖 给孩子了。 总比卖不出去烂成泥强吧。 还行。 你呀你谁干 这赔多少。黄瓜两毛五，豆豆茄子两毛，愿意卖盖杯过秤去啊。 我的妈耶，这得赔多少啊。 哎，德旺叔，那李天成怎么当书记的，让我们种大棚菜又卖不出去。我刚说一媳妇儿没钱办喜事过不了门，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就不给我们这些群众办好事儿？ 就那好事儿。 我现在不是干部了，有什么事儿找李支书、李天成啊。 李天成得做孽呀。 全村全乡卖菜难的问题，咱这致富挣大钱的门路也有了。 真的、啊、 刘老师， 太好了太好了。 哦，这位是我专门从省城请来的专家刘老师。刘老师，您给大伙说说吧。 好，我叫刘慧敏，是省农科院的高级工程师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、职称证，这是我的专利证书。 专利证书， 我这个专利是一套全新的脱水蔬菜加工技术专利，产品质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品技术标准。 乡亲们，刘老师说了，用了它，这生产效益可以翻三番到四番。 对。 太好了， 太好了，天明哥，以后再也不愁咱们的菜卖不出去了。 老叔，这事儿可好了。哎，老哥您快来，咱心里边也要办工厂啊。 办工厂？ 是啊。 我说咋这么热闹啊？ 天成，好啊， 好啊。 天明哥，你可真行啊。 天成，我早就说过，你准有办法。 对 对。 准有办法。 天成，有貌妙方，是咱把庄稼。 少说两句，没人拿你当哑巴卖啊， 李书记。 哦，刘老师， 咱们的合同呢已经签了，如 你们不能履行，要付7%违约金的。 刘老师，瞧您说的，这违约金不就是10000块钱吗？ 书记，10500。 刘老师，这10500您拿不着，我要给就给您15万。天快晌午了， 回家吃饭。 我让秀莲给您擀面条。 谈这上100万的买卖，连顿好饭都舍不得请啊！ 哎呀，这些的群众啊，过去让干部吃怕了，所以咱这届支部立了个规矩，村里不设张带费。哎，刘老师，我在省城里听说有个厂子要跟外国人合资，那厂长没谈买卖先请客，山珍海味大吃海喝。哎，那老外心说了，现在他吃的是国家，等回了资那就得吃我了。 No no no， 合资的事就这么吹了。哎，刘老师，我们家秀莲那茄子打卤天下第一。秀莲，秀莲， 你怎么又想起办工厂呢？ 向你做 深刻检查， 全怪我考虑不周全，一片热心办工厂，没想到乡亲们不理解，有人把冷水泼，害得我小老鼠公爪干瞪眼。秀莲， 你又想打我什么主意？ 我想开一个特别党员会，动员大家做做示范，一会儿他们到咱家来，到时候你先带个头，先认下20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 那就是二 20万 啊！这两年种大棚菜，差不多的人家都有些积蓄。 哎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看着你拿出20万来，他们的顾虑一消。 人家有的人当官，什么都往自己家里葫芦，你当支书，除了倒贴还会什么？我的钱已然让你贴出多少去了，李天成，咱家还有20万吗？ 哎，不够，找你兄弟郭良转借点，他有钱。 赔了呢？你拿什么还人家？ 哎呦，哪能啊，秀莲，我保证只赚不赔。哎，就算是你帮我，贤妻，谁不知道你是女中豪杰，见识广，路子宽，仗义疏财呀、 啊！你甭给我戴高帽！ 啊，丁秀莲，不办这场就违约，这违约金就得咱家出。 我宁愿赔上那10000， 10500。 我宁愿赔了那10500，也绝不再拿出189500块去填你那没底儿的黑窟窿。 你。 李支书， 干嘛？什么事儿？ 李支书， 我找您开个介绍信。 哎哎，这是干什么？来走。 李支书，我想办个亚太汽车修道中心。 你真会开国际玩笑，就你修锁补锅捡破烂那两下子，还修造汽车呢？ 哎，现在就兴着打大牌嘛。 不就是把那个破车、旧车拿过来拆拆、对对，什么大牌？ 哎，我也是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。 天成叔，这买卖来钱可快呢。 三娃，汽车修造人命关天，你趁早别打这主意啊。 天成叔， 你支持支持啊，我也是积极致富奔小康啊。 三娃，你办公司准备了多少资金呢？ 2-3万。 那你干嘛不把这钱投资个既合法又稳保赚钱的项目？ 那感情好，你给我说说。 嗯。 五。 三娃，你市场意识很强嘛，一会儿党员准备开个小会儿，一提就是集资办厂。嗯，你也练习谈谈想法，让他们受受启发。 党员们还没报名， 哦，金锁就准备投3万呢。 那别人呢？ 三娃，这可是个机遇，谁积极谁就早得效益。 哎，那是，哎，那是。 田正光，党员们都来了。 哦，哦，大家都来了，坐下开会吧。 田长，开啥会啊？ 还是集资办厂的事儿，咱们党员先开个小会商量商量。 既是党员会，那三娃他？ 哦，三娃是列席。 德旺他怎么没来呀？ 咱们还是先说着吧啊。哎呀，这次集资办厂是新李庄改变面貌的好机会，也是咱个人致富的好机会。办工厂是个新鲜事儿，群众一时不理解，咱们党员先带个头。三娃走南闯北，市场意识强，他主动要求参股。三娃，你来说说。 说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 放个排场不排场，叫你说你就说呗。 其实就是再借我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跟你们党员比积极呀。这入股的事儿等等再说吧。 哎，三娃，你跟 我风里来雨里去，但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弄。田正说，咱亚太汽车修道中心的事儿，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事儿国家不允许。 嘿，刚你怎么不说呀？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？我来半天了， 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 你说谁呢？ 说你。 不，我来半天我就说着 什么。怎么 我来半天 了？走走吧。 我的酒， 我的酒。 嘿， 进去，你们党员开会拿我这非党员当托，想得美！ 这 妹妹，你打的 你三娃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说什么呢？ 大实话。 一辈子 进城。 这黑灯瞎火的， 我明儿后晌就回来，给你们交纳8万元。明儿上午自己把饭热热，不许凉着吃。 是。 我们三秋一番干。 什么也不说了，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认准了，我就是个人借钱也要把厂办起来。 退场。 不是， 大家都想好，不愿意干的可以走了。走吧， 天成。 走吧， 天成叔。我 动手。您要走，来要违约金的吧？ 我在村口碰上秀莲了，天成啊，我有个少花钱的办法。 刘老师，您说， 您快说，在咱们的设备预算款里有台锅炉，要买新的就得 12.7万。 对，曙光机械厂有台旧锅炉。把它弄过来修修就能用了。 那得多少钱？ 5-6千。 哎呀，这一下就省了12万。 再有我的专利使用费呢。 刘老师，这您放心， 你们可以往复半年，等厂子办成了再给，不过按贷款付息好吗？ 好， 好，太好了。 听听，听听，连一个外人都这样，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天成哥，我原准备入股3万块，现在我决定再投2万。明儿我就上我姑家去拆建。 天成， 天成哥。 什么行市全门清。 说什么？你走走走走走。 党员同志们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就冲这破锅炉，这厂子也办不成。 你哎， 他要办成了，我就投诚下。 天成，天成哥。 你头朝下干嘛呢？把话说完。 这厂子要办成了，我就头朝下绕着你们厂子转三圈。 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们党员也要把厂办出个样来。 就是办成一朵花，我也不受这个罪。你们瞧瞧，哎，你们瞧瞧，这呵，这，哎呦，这，哎呦，都成什么了？值当的。 李三郎，小心我揍！ 金锁，干咱的。 让我一次爱个够。 天成， 这腰不大对劲儿。 哎，天成哥， 大概是过去种大棚菜，趴在地下落个毛病，歇会儿就。 哎，天成哥，你歇会儿，让我进去吧。 哎，不行，金锁。里头太闷气不好干，我刚要出点窍门来，还是我来吧。 哎呀，天明哥，天明哥，天明哥，回家。 好， 快快。 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停停停，让我下去，要不你婶子看见又该骂我了。 不行，我得把你背回去。 好好好，到。 秀莲房，秀莲房。 锅炉里头铁锈水垢足有半尺多厚，硬得像个铁疙瘩，都得人使除垢剂一点一点的往下咔上。 谁让你干来着？ 咱不是穷啊， 手头上有十几万你还穷啊？你这傻猴，纯粹是自己往穷口里头蹦。 救人， 别坐，还不把这层脏皮给我扒了。 好好好，我自己来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挖两道口子破两副皮，至于吗？呀，你脱衣服还真疼开了。哎呦， 这时候想到我了。 嗯，不想你想谁？我要真想开别人了，哎，你还不把我骂话了？ 讨厌鬼。 哎呀，那刘老师还说呢，这活估计20天干完就不错，我看再有5天准完工。哎，我琢磨出了一个好法子。 好法子，好法子就是多受罪。 姓陈的。 陈 的。 哎呀，听你这一骂，心里头舒服。你这是变着法的表扬我。 我做的还很不够。 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 我听说在那煮的锅炉，我不放心。 哎，等等，等等。 Thank you.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掐破了鸭绿香风在断梦初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气场神经调调，心中是谁 刚才是董科弟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爸爸劝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却是爹爹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成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